京时间16点整。 5000年浩瀚历史，3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这个借着昨天的节目，把这个有关肾的给大家进行讲解。下面有请杨老师。杨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杨老师你好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嗯， 李老师， 哎， 您昨天在节目中提到了这个查病，通过咱们人体的哪些部位就知道你肾虚了呢？ 嗯，是的。 嗯 啊，这个传统中医有一个说法啊。什么说法呢？有形于内呀、必形于外。 对，它形于外的外在表现。 外在的。 对，都在哪些部位呢？ 那么下来呢，我们先从人体的上面头，哎，咱先说起。 好。 首先呢，咱们说说这个面色。 嗯。 啊，但面色来说呢，有的人面色红，有的人面色白。有的人面色发青，有的人面色发黑。 是的。 是不是？这个叫五色啊，五脏呢主五色，是吧？那么若特别白啊，白的有点不正常的，那说明肺有毛病。 肺不好。 是吧？而这个红，这属于心，是不是？ 那不用问了，这个人要是特别的黑呢？ 那就是肾了。 嗯，是不是肾不好了？ 没错。 哦。 啊，那青的呢是肝。 嗯。 啊，黑的呢是肾。哦，从这个人的面色，是吧？我们可以观察出来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说啊，从头上说吧。啊，从头上说，这个头上就是发了，哎，头发呀。 从头发怎么辨别肾呢？ 啊，咱们先说说他们这个关系吧。 哦， 一个肾其华在哪儿啊？ 其华在发。 哎，就是你头发的头直啊，是吧？这个头发的多少啊，是吧？一个是直，一个是量。 嗯，都和肾有关。 是不是？都跟肾有关系，是吧？哎，你看人这个头啊，乌黑啊，而且发亮啊，特别坚固。 对。 是吧？你看这个，是吧？肾精啊，饱满的。 嗯 啊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哎，这个面色也好，是吧？眼睛炯炯有神，是吧？头发乌黑， 嗯， 你看，我们说随着年龄增长，是吧？这个肾是不是也就老化了？你看，发现很多老年朋友这头发 一到中年开始脱发了， 脱落了， 嗯， 是不是？脱落了，头质也不好了，也变脆了，是吧？这个分叉了。啊，哎，有的是灰了，有的是白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有的特别爱掉了，等等，其华呀，啊，就说明呢，你的肾特别充盈，啊，就表现在头，啊，所以这人呢是一个整体，啊，一说肾亏啊，不单纯是腰啊，是腰子，我们的肾出问题，不是，是吧？所以它和 我们， 身体的。啊，各个器官呢，各个组织啊，都有内在的生理联系。 对。 啊，这个我们说了两个了。 嗯。 啊，一个是面色，一个是头发。啊，嗯。咱们接着再往下说吧。 嗯，还有。 嗯、啊。 五官的。 哎，咱们说说五官的。 嗯。 啊，五官呢，大家都知道。这个讲到啊，这个冬季养肾呢，大家都知道什么呢？肾开窍于二阴，又开窍于哪儿啊？开窍于儿。啊，这句话我们要记着，这是咱们的中华民族传统的这个医学啊的特色。啊，这个特色。啊，就是呢开窍。那么窍呢就直接就可以反映了我们肾的一些变化。啊，是这样的，啊，你比如说，从这个外观我们先说一说，好不好？ 好的、 说说外观啊，你看有的这个耳朵以后长得呢特别的饱满啊、特别饱满，而且富有弹性啊，这从外观上看不错啊。一旦有了病呢，或者功能减弱了啊，你就可以从这耳朵就发现什么呢，啊，我们观察的发现这耳轮 干瘪了， 干瘪了、 哦、 啊，第一个我们一看干瘪了啊，如果继续往下看呢，就发现呢不但干瘪了，而且颜色也变了， 对， 变成什么呢，变成就是黑灰， 嗯， 啊，这种暗色调的啊，是这样的啊。哦，我们看见这个情况啊，我们在临床上见的比较多啊，一开始我们不清楚啊，我们就问，哎，那、你这个有什么情况吗，啊，腰疼吗，啊，对对对，我腰疼呵呵、有的呢深思而变呢，你这个大小便有什么问题啊，哦，小便有问题啊，尿频啊，尿频啊，经过呢啊，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断的去询问啊，最后基本啊，查这个耳轮出现干瘪啊，一开始潮红，后来灰，后来就黑， 嗯， 啊，我们啊得出结论，不是呢尿频就是腰疼啊，然后我们用这种呢再翻过去啊，运用到临床去检验它啊，这个准确率还是蛮高的， 对 啊，蛮高的。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耳朵呢是一个倒状的婴儿，是不是这样， 是的、 啊、倒状婴儿，那么耳垂呢是相当于婴儿的头， 嗯， 啊，这个我们在呢查这个脑萎缩啊，我们给大家做过介绍， 是的 啊，这个耳轮呢是吧，你看我们说了啊，有是吧，警型冠心病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耳垂和我们耳轮呢交界的地方有一道深深的痕迹， 嗯， 痕迹啊，这个痕迹啊有两种叫法，一种叫呢沟， 嗯， 是吧，医学呢叫切迹， 切迹，嗯， 啊，出现这个凹、哦、就说明呢就叫冠心沟啊，就是颈椎引起了呢颈椎病啊，病变啊，引起了心脏的不适，出现症状啊，这是啊颈型冠心病。 冠心病 啊，从这沟往上走呢，哎，那就是颈椎完了就是。 就是胸椎和腰椎， 啊，腰椎呢到这个耳尖这个部分，就到了我们的臀部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区域了。所以这个耳轮呢，正好啊就在我们这个腰啊这个腰的这个啊位置上啊，在耳轮呢啊这个区域，正好是颈椎、胸椎、腰椎，哎，在这个区域啊出现这个。啊，颜色的改变呢，是吧？干瘪，啊，我们是这么来的，嗯，我们把这个怎么观察，嗯、它的理论啊，来由也跟大家说一说，是不是？ 是的， 它是有科学依据的。好，我们知道了，这样就简单多了，是吧？哎、我们直接啊，看到这情况就问，啊，你耳轮出现变化，你是不是腰疼啊？是不是尿频呢、啊？哎，那是，你看。这诊断快不快啊？ 快，而且准确率还挺高的。 还挺高。 嗯。 啊，这是一个啊，这是我们从外表上啊就能观察到。嗯。另外呢，我们从这个耳朵的临床症状啊，哎，我们也去可以分析。比如说出现了耳鸣。 嗯。 啊，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。 对。 啊，是吧？耳鸣。啊，这个耳鸣呢，临床上分两种，啊，咱们大家注意，啊，属于什么呢？耳如蝉鸣， 为肾虚耳鸣， 肝肾阴虚， 嗯， 啊，肝肾阴啊，是一种蝉鸣。什么叫蝉鸣呢？蝉就是鸡柳， 嗯， 是吧？哎，聊上那鸡溜叫，嗡嗡嗡，这是一种。另一种呢，就是像过火车一样的声音，分贝啊，就比较是吧？大隆隆隆的声音。这个呢，在中医来讲，就属于肝火， 肝火太旺， 太旺了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把它区别开来。哦，耳鸣如蝉，哦，这是肾虚，肾阴啊，肾阴虚了，这是症状啊。那么症状呢，还有一个临床常见的一个症状，叫什么呢？中耳炎，是吧？ 嗯。 还有的呢，有耳屎特别多， 对， 是吧？多玩掏，哎呀，就掏了不少啊。像这个情况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知道了，肾。有湿和热啊，那么湿特别重的就流水，是吧？流水。那么稠的呢，就是耳屎了。 对，有的人掏出来那耳屎啊，就是黏糊糊的。 没错。 嗯 啊，那就说明了这个湿不利。 哦 啊，湿不利。嗯，所以这个表现哦，从临床的耳部的疾患啊，出现耳屎啊、耳流水啊、中耳炎呢、啊，是吧？这类的情况啊，哦，这与肾有关系啊，这我们就非常清楚了啊。这几种情况通过耳朵说还有没有啊？这耳朵 还有， 还有， 嗯， 说这人上岁数，跟他说话得喊着说，声音小了听不见， 耳背 了， 嗯 啊，这是肾经亏损了， 哦， 啊，肾经亏损了。对吧？你看这一个耳朵是吧？那我们讲了“肾开窍于耳”这句话，大家说的都非常的简单，是吧？怎么就知道？哎，这个肾啊，这个窍与我们这个肾啊，你讲的这是一个啊，从中医角度来讲呢，就是它的生理啊关系开窍啊，但是呢。我们老百姓讲这个病啊， 病理上有什么联系呢？ 哎，这就清楚了。 通过您这么一讲，大家就清楚了。 啊、哦，我们通过耳朵的一些症状表现，哦，我们知道肾怎么回事儿。 是的， 是不是？ 嗯 啊，这样就简单多了啊，这简单多了。嗯，这个我们说到第三了吧？ 嗯， 一个面色，一个头发。 对。 啊，说这耳朵，这耳朵说了好几种。 嗯， 是吧？让大家呢都可以啊，我们说的也比较慢啊，大家呢都可以记一记， 是的， 是吧？哦，说耳朵，观察耳轮啊，有没有呢耳鸣的症状啊？另外呢，这个耳屎啊多不多？ 对， 哎、啊，有没有中耳炎、流水？ 嗯， 啊，这样情况这几种哦，这都是属于啊肾的功能出现了啊，功能的降低啊或者紊乱，嗯。咱们再说说这个，咱们眼睛吧。 那眼睛和肾也有关。 啊、哎，有关系啊，是吧？我们大家在以前的知识啊，我们都曾经给大家说过，是吧？这个白眼球属什么呢？ 属肺。 哎，属肺。 嗯。 啊，这个黑眼球呢？黑眼球属肝。眼皮属什么？上眼泡和下眼泡 属 什么？属 皮。 属皮。哎，说了半天，肾， 瞳孔属肾。 哎，说到这儿，别忘了瞳孔。 嗯， 是吧？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啊，这个中医和西医啊，还有点相啊，认识还比较接近啊。你看看现在医学是不是有时候这个人昏迷了， 嗯， 出现急症了。你看是不是戴口袋白大褂里装着个手电筒， 装个小电巴， 哎，干什么呢？ 嗯， 啊，去查这个啊， 眼睛 瞳孔， 嗯， 啊，你看我们在看这个喜欢拳击的朋友，是吧？被打倒了，是吧？击倒在拳台上，是吧？赶紧也过去翻眼皮看看这个啊，看看眼睛，看什么呀？其实看、这个、 其实看这瞳孔， 其实看这瞳孔， 嗯， 发现这个瞳孔。啊，对光反射消失或者迟钝就够呛了、 哦、 是这样的，说这个 啊，是这个灯光打上去没有反应，这人就别救了，是吧？已经这个生命，是吧？希望不大了，啊，这是我们说的呢，啊，这个五脏跟我们这眼睛，是吧？也是呢，啊，分别，哎，有的主白眼球，有的主黑眼球，有的主眼泡，有的主瞳孔，是吧？哎，这样我们就清楚了，啊，这样呢。有些朋友啊，退休离休以后啊，学点中医啊，哎，你这样一听，啊，通过这个漫谈方式，对吧？ 特别有兴趣。 哎， 嗯， 就把中医的一些基础的知识，你就掌握了， 很轻易的就学到手了。 哎，非常轻轻松松的， 嗯， 是不是啊？哦，这个、我们就明白了。有的人呢，你看眼泡这皮出现了呢，是吧？颜色了，是吧？出现什么颜色了？出现轻的了， 嗯， 哦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肝克脾， 嗯， 啊，这一克脾，你就可以问他，啊，特别是女性朋友啊， 脾气大吗？ 是啊，这个你是不是，嗯，啊，这个情绪啊、心情啊不太好， 嗯， 啊，你不能说一上来啊说的太深了。啊，由浅入深的啊， 对， 这有个过程， 省得人家不愿意哈， 哎， 不爱听， 你是不是心情啊，经常啊，又不痛快呀，是吧？你是不是不但喜欢和别人交流啊，是吧？你是不是经常啊郁闷呢？ 对， 啊，这就肝郁，是吧？影响了脾的运化。 哦， 啊，是这样的。最后，特别是女性，啊，她都阴了。啊，最后你再问一句，你是不是白带多呀？ 嗯， 哇，他一听，哇，太神奇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大夫知道以后，马上，啊，你是吃肠药啊，啊，你还是吃汤药啊，是吧？哦，我说行，那 简单点的吧，来点肠药吧。 啊，那行啊，是吧？ 那吃什么药呢？ 那就我给你开个这个逍遥丸吧。 哦。 但是我还有火呀，就是哦。那我给你来个加味逍遥吧， 嗯，再加上一味药。 哎，加味逍遥丸。 嗯， 啊，加一个逍遥丸，又加一个丹皮和栀子。 嗯， 哎，吃完之后挺健清。有人说快，啊，我来点快的。人说汤药啊，来得快，快的我们就是方子。啊，开方子之后呢，也是吧？逍遥散，逍遥散的加减。要吃完以后，慢慢发现怎么了？哎。这个眼泡不清了， 嗯， 是吧？你看，还有的人，你发现什么呢？这眼泡是黑的， 对， 啊，是不是？ 是的， 啊，一般人都说，哎呀，你是不是昨天熬夜了，没睡好？哎，昨天不是啊， 嗯， 那小心，是吧？那就是说呢，这个颜色是黑的，啊，这跟肾就有关系了。 哦，这个眼泡黑了也跟肾有关系 啊？有关系啊。是吧？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得注意观察，是吧？就是五脏主五色， 嗯， 啊，五脏呢跟我们眼睛啊各个部位，是吧？它有相关的啊生理方面的联系，嗯，这样我们就了解了。这是我们说的呢，这个眼睛啊，咱们接下来呢，咱们就说嘴里了吧， 嗯， 你看这，咱们就说这一个舌头吧。 舌头 啊，这个舌头呢，啊，你要从整体来说，那么中医认为呢，啊，心开窍于舌， 嗯， 啊，是这样的说，是吧？啊，那具体呢， 还分 了，是吧？这个总体由心来管，但是呢，看哪块地方，是吧？有舌头那么点儿，是吧？这个还分好几个地方，对。啊，舌头尖属心肺，啊，舌头尖属心肺。 嗯， 哎呀，你这舌头尖怎么那么红啊？有心火了啊，或者有肺热了啊，是这样。啊，如果呀，你舌头尖还有点儿，那你就甭问了啊。你睡觉是不是不好？啊，是不好啊。啊，我问了你睡觉不好是不是做梦？啊，对，就是做梦啊。哎呦，这一晚上啊，一段接一段。 梦连梦， 是不是啊？啊，就说有时候啊，啊，又不说中医就觉得，碰见一个好中医啊，是吧？ 哎呀，非常不容易啊，就是一通过观察也特别细致，是吧？ 嗯， 哎，把一些症候呢，通过是吧望，是吧，就已经基本上 能查出来你的病根源了。 哎，很多问题，是吧？很多问题。这样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舌头就说了啊，舌头尖属心肺，属于上焦，是吧？那么舌头中间呢，那就属于脾胃了。 和脾胃有关， 哎，脾胃啊，有人说，哎呀，吃饭一点味儿都没有，哎呀，吃不出香来。嚯，你再一看舌头，哎呦， 厚厚的一层， 厚厚的一层， 哦、 你说那能有吃的有滋味吗？是吧？ 嗯、 别吃了，啊，少吃点吧，是不是？清净肠胃的垃圾吧。 对，先排排这个垃圾。 哎，排排垃圾，把大便呢、 嗯、 打通了，把小便呢是吧通畅了。把这湿啊和食的食积啊， 把这些瘀， 哎，都给清理了， 嗯， 是吧？清理，嗯，这样你不就非常的清楚了吗？是吧？那么舌两边呢？ 那属于肝胆， 哎，属于肝胆了，是吧？有的你看一伸出舌头，哟嚯，哎，这两边舌头的，挺红的，啊，红赤， 嗯、 这有肝火，又发现这人呢。舌两边呢有齿痕， 对， 哦，这知道了，是吧？这个肝气不足了， 肝胆气不足了， 啊、虚了， 嗯， 哎，这虚了以后呢，就心里有一种恐慌感， 哦， 哎，害怕感，是吧？是这样的，哎，容易惊，是吧？ 嗯、 你看你有的人，是吧？你进来了，突然后边梆一关门，哇，吓 一 跳，吓一跳半， 哦、 是吧？嗯。这些我们知道，哎，说了半天还没说肾了。 对，那哪属肾呢？ 啊，说那么热闹， 那就剩舌根没说了。 那就是舌根了。 嗯。 啊，舌根呢属于下焦，舌尖呢属于上焦，上焦为心肺，下焦呢，哎，就为肾了，啊。那么下焦一般我们常见的，啊，这个舌苔啊，啊，前面没有，但是呢，舌根。 有厚厚的一层舌苔，嗯， 厚腻，啊、这就甭问了，啊，就是肾经啊 湿热了， 湿热，啊，有的是寒湿， 嗯， 啊，寒湿是什么呢？啊，寒湿啊，它颜色是黑的， 哦， 那、啊、而且呢，这个滑晕， 嗯， 啊，舌头黑啊，我们临床见有两种，一种呢。就是黑了，但是呢，就是感觉的，这舌面啊有刺儿， 对， 哎，像那个锉一样，砂纸一样， 嗯，发干， 那个不是，那个不是寒湿，啊， 那个是 火， 哦， 哎，火呢一开始是黄，嗯，就烤馒头干一样，哎，这火烤的时候出现馒头干了，黄的，说您应该拿下来了，忘翻了。回来之后黑了， 烤焦了， 烤焦了， 嗯、 是这个是叫火疾，啊，那个呢是光滑，啊，没有刺儿，啊，而且呢在这个舌根，啊，这个呢就甭问了，啊，就叫是吧寒湿， 嗯， 啊寒湿，那、啊、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大面上就跟大家说了，啊，大家去悟，啊，捋捋思路，啊，把我们这些方法，啊，明白了这个道理。啊，恰如其分的，是、啊、吧？科学的，啊，做好过好冬季这个生活，啊，通过一冬天的调和养，看看来年春天，精神焕发，是不是、啊？大展宏图。 是的。 好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吧。好，朋友们再会。 好的，朋友们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。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-5，电话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